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是4月23号，1616年的今天是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而从1995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把这一天定为了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又叫做世界读书日。每一年的今天，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推动更多人去阅读和写作。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围绕着世界读书日做一期特别策划，和大家分享一下各位名人名家的读书心得和读书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20世纪的中国有几位学贯中西的文化巨人，钱钟书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是一位中外公认的才子，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还精通英、法、意、拉丁、西班牙等多种语言。他的学问之渊博在当代中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了。那钱钟书这样的一代才子是如何成就的？他当年又是如何读书的呢？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是一位非常保守的儒家学者，可是时代变了。在钱钟书出生前5年，清朝已经停止了乡试、会试，科举废除，一切的士子都要从新式学堂出身。而钱基博却希望他的子弟还像他一样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那该怎么办呢？钱基博要钱钟书在学堂放学之后跟他念古文。钱钟书的弟弟钱钟涵曾经回忆说，他在东林小学读书的时候，每天下午放学之后，父亲就要他俩去自己的办公室自修，或者教读古文，等到在校的学生晚餐之后，才带兄弟二人回家。钱基博管教非常严格，他不许女儿用舶来品化妆，也不许儿子穿西装，据说还常用体罚来管教子弟。杨绛先生回忆说，1925年，钱基博到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有回家，而钱钟书没有严父的管束，寒假生活过得很是快活，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回来恣意阅读。暑假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辗转回到家的时候，假期已经过半。父亲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命钟书、钟涵兄弟各做一篇文章。钟涵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却不文不白，用字庸俗，被父亲气得痛打了一顿。这次痛打一顿虽然没有使钱钟书豁然开通，但却激发了他用功读书。不过1-2年的功夫就判若两人。杨绛先生说，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上面有钱钟书父亲钱基博的序文，但钱钟书告诉杨绛，那是他代写的，而且父亲和出版社一个字儿都没有改动。这篇序文写得相当老道，文字畅达壮丽，而那个时候的钱钟书才刚进清华念完大一，还不到20岁。 清华大学藏书之丰富，在当时各所大学来说是数一数二的。清华图书馆书库书架上的书，经常满满当当的有几十万册。中外古今图书无不应有尽有，学生可以到书库里看书。有人就说，这其中的乐趣恐怕就跟饿肚子的老鼠进了米仓一样。同学回忆，钱钟书当年是在学校借书最多的一位，但他读书有个习惯，喜欢在书上眉批和划线。清华藏书中的划线和评语大多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虽然这种习惯在我们现在看来是有点破坏公共图书的嫌疑，不过当年钱钟书的同学却是这么说的：可惜我当时没有学乖，否则只去找他画有粗黑线的部分读，也可以省事省力多读很多书了。1939年，钱钟书为了照顾父亲，辞去了西南联大的教职，决定到湖南安化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就职。读过小说《围城》或者看过电视剧的朋友大概会有印象，钱钟书在路上走了34天到达蓝田国师，就相当于《围城》里的方鸿渐一行到达三闾大学一样。当年同行的邹文海对那趟苦行有过记叙，他们先是乘船从上海到宁波再到溪口，后来则是全部乘坐长途汽车，每站都要停留个3-5天，不是买不到票，就是等待行李到达，没有一站是顺利通过的。在这趟旅途中，钱钟书的同伴们喜欢利用候车的时间就近去寻险探幽，到了后来心境不好，大家也就懒得动了。不过钱钟书却没去探险，而是一直怡然自得，手不释卷。同伴去看他究竟读的是什么书这么入迷，一看才知道他翻的是英文字典，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钱钟书就跟同伴说，字典是旅途中的凉拌，我上次去英国的时候，轮船上唯一就带了一本约翰生博士的字典，那个时候我就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也已经养成习惯了。到了蓝田之后，小镇上的生活单调刻板，在小说《围城》中，三闾大学的同仁们常常偷偷地打打小牌来解闷儿，但钱钟书却从来不打牌，除了教学任务之外，他就是整天埋头读书，足不出户。一般上午习书，下午练字，临写草书，晚上则是在油灯下看书。而正是这段独特的经历，才让钱钟书写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这部巨著《围城》。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我们一起来分享名人名家的读书故事和读书心得。刚才说的是钱钟书先生和读书有关的一些经历和轶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分享一段作家莫言的文章，写的就是他童年读书的故事。 我童年时的确迷恋读书，那时候既没有电影，更没有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只有在每年的春节前后，村子里的人演一些血海深仇、三世仇之类的忆苦戏。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下，看闲书便成为我最大的乐趣。我体能不佳，胆子又小，不愿跟村里的孩子去玩上树下井的游戏，偷空就看看闲书。父亲反对我看闲书，大概是怕我中了书里的流毒，变成个坏人，更怕我因为看闲书耽误了割草放羊。我看闲书就只能像地下党搞秘密活动一样，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分享一些名人名家的读书故事，从中也能借鉴一些他们的读书心得。接下来这位啊，我们要请出的是主持人白岩松。白岩松是1968年出生，他用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为大家分享和推荐图书，就是拉开不同年代他的书架，看看书架上都会有些什么书。首先是70年代，确切地说70年代他还没有书架，或许只有一本书可以供他选择，就是新华字典。很多人问过白岩松哪一本书对你影响最大呀，他永远会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新华字典。白岩松说他曾经看过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几十年当中新华字典非常奇妙地跟一斤猪肉的价格始终相伴。1957年新华字典1块钱一本，当时的猪肉是9.4毛一斤，到了1998年新华字典是11块钱一本，而猪肉是10块钱一斤。现在的新华字典有很多版本，但大致平均下来是20块钱一本，而猪肉也达到了接近20块钱的标准。我们很难说一斤猪肉会改变哪个中国人的命运，但是一本又一本的新华字典却推动着一个又一个中国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中国人。咱们再来看看白岩松80年代的书架，如果让他选出其中的一本，他会选的是一本《朦胧诗选》。1986年的春天，白岩松刚走进大学校园半年，当他打开《朦胧诗选》，扑面而来的就是这两句话：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白岩松说，当他读到了这两句诗，才真正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从草原上来的一个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北京人，从一个中学生变成了一个大学生，从一个中国人变成了开始思考中国各种各样问题的有责任感的，并且开始拥有自己独立思维方式的中国人。到了90年代，白岩松走进了东方时空，当年他20多岁的年龄成为了东方之子的节目主持人，要去面对一位又一位资深的东方之子们。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历程中是没有这样的底气，因此才要不断地去学习，而书籍就是最好的帮助。其中有一套厚厚的书对白岩松来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唐浩明先生的3卷本《曾国藩》。白岩松也用非常细腻的文字记录了他当年读完这套图书时的感受。我永远记得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太阳光在我的出租屋墙上留下的斑驳光影一寸一寸的在移动，而这本书我也一页一页的陆续要告别了。每一个喜欢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概念，当你真的喜欢一本书，并且这本书真的深深打动了你的时候，告别是一件依依不舍的事情，但是终究还是要告别的。当合上那一页的时候，我突然觉着自己长大了，我开始更有勇气去面对一个又一个摄像机前的东方之子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套关于曾国藩的书里，我看到了最复杂的人性，有让我尊敬的曾国藩，有让我气愤的曾国藩，有在文化上非常大家的曾国藩，也有摆不开钻进了牛角尖的曾国藩。在一个人的身上，人性竟然如此复杂，这让我对人对人性开始有了更充分的了解。进入新世纪，白岩松的书架上最重要的一本书是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叫做无私为大私，当你真正做到无私的时候，你得到的却是最多的。而白岩松也把这句话转换成了一句无用为大用，尤其是在读书方面，那些考级用的书、考试用的书等等，都是所谓的有用之书。而很多看似无用的书中却有思想、有哲学，更重要的是有乐趣。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这里依然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节目正在播出，我是田阳。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我们分享了几位名人名家的读书故事和读书心得。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想为大家推荐几本和读书有关的电影。闲暇的时候，大家不妨换一种方式，在影像中去感受读书的魅力。第一部电影叫《成为简·奥斯汀》，是2007年由安妮·海瑟薇主演的一部英国电影。我们知道简·奥斯汀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代表作有《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等等。很多人就很好奇，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那个年代，简·奥斯汀是如何成长为一位优秀的作家的呢？通过这部电影，大家就可以看到她少女时代的生活，也能了解到她和汤姆·勒夫罗伊之间的传奇爱情。而正是这段爱情成就了她写出那些浪漫又伟大的爱情故事。第二部想要推荐的电影是2008年的《朗读者》，跟现在非常火的那档文化节目同名。电影《朗读者》根据德国作家施林克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少年麦克和中年女子汉娜之间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Chapter 12。 麦克发现汉娜很喜欢听他读书，朗读也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时过境迁，两人分别多年之后再次相见，却是在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庭上。原来汉娜曾经做过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面对事实汉娜供认不讳，但却因为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暴露自己不认字的事实而认下了本不属于自己的重罪。有网友评价这部影片说，汉娜热衷于倾听朗读，她对文化世界中的美好事物的向往越强烈，他对自己文盲身份的厌恶和恐惧也就越强烈。这是同一种感情的两面，这让他近乎疯狂地走上了一条维护追求尊严的道路。通过这部影片，我们也能够深刻地感受到阅读的力量和人性的复杂。最后还想推荐一部电影，是2013年的《偷书贼》，这是一部别出心裁的二战影片。影片中也刻画了穷凶极恶的纳粹抓捕犹太人的恶行，以及空袭和死亡。但偷书贼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把战争和书连在了一起，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喜欢书并且偷书的偷书贼小女孩丽塞尔的故事。这个故事散发着温暖能量，散发着人性的光芒。其实刚才推荐的这三部电影啊，他们的同名图书也都有中文版出版，感兴趣的朋友呢，既可以欣赏影像，又可以选择这些图书来阅读。在这么一个美好的春天，世界读书日的日子，我们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去选一本你心仪的图书，然后打开它，沉浸在其中。节目最后送出张学友的一首情书，把它当作给书的一封情书吧。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你送的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为你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